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嘅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再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今年嘅中秋佳节咧，就同埋十一个黄金周咧，就重叠发生。咁啊，今日咧就系追月吓，咁啊，祝各位咧吓呢个中秋咧佳节咧系人月两圆。咁但系呢个时候咧，美国嘅外交事务啊，喺呢个杂志咧就发表一篇咧非常之重磅嘅文章，就叫做咧美中啊，现在两国咧系坐等。危机咧爆发，啊，即系咧而家咧两国嘅关系啊个紧张系达到空前，系达到一个临界点，而且咧双方嘅嗰个军事咧各有移动，啊就系咧啊等住咧系会咧爆发一场啊即系擦枪走火啊嘅军事冲突。嗱，呢啲文章咧系最新喺十月六号嗰度咧系刊出嘅，咁啊第一段咧就披露喺2023年嘅10月24号。一架咧美国空军嘅 B-52 型轰炸机咧，就喺南中国海啊，就进行一个咧系夜间嘅正常巡视啊，系嗰个行为。佢个飞行咧，亦都喺国际嘅空域，并冇咧系闯入咧中国嘅领空。咁但系咧，中国咧就派出一架战斗机咧，就升空，系嚟到向呢架 B-52 啊美国嘅轰炸机咧系挑衅啊。咁然后咧就呢架咁嘅战斗机咧。啊！中國嘅呢個戰鬥機係跟住啊，嚇呢個誒美國嘅 B-52 嘅轟炸機係嘛？然後咧就嗰個中國嗰個空軍咧，好似表演花式咁樣咧，最近咧就係挨挨擦擦咧，就喺美國嘅 B-52 戰機啊，啊 B-52 嘅誒呢個戰機側邊啊對過咧，係十英尺嘅地方咧係掠過十英尺喎，喂，即係一個人啊咁高咧。是再加少少咗，咁而咧系严重危害到美国呢个 B-52 轰炸机嘅空军同埋机上人员嘅性命安全，啊，咁呢个咧仲唔止，呢个系空中发生嘅咧，系几乎嘅擦枪走火。喺2023年嘅六月就轮到咧系美国一架咧啊驱逐舰啊喺南中国海北上，向东北方向就横越咧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咧，再强调啊，系国际水域，系讲到明可以咧，系国际船只自由航行嘅。咁喺呢个时候咧，中国啊有一架咧战舰啊，就系咧并排啊，即系平衡啊，就同呢架咧诶美国驱逐舰咧系高速咧系一齐行驶，即系行孖边啊。咁然后咧行行下咧，你啊平衡线咧就永远互不相交啊！呢、这个几何学就冇所谓。咁你嗰个中国嗰架战舰咧，就突然间咧就行歪，咁咧斜斜地咁样咧就系偏埋去。咁啊又系表演一个咧叫海上袭击嘅花式，最近距离咧只系得150码。咁啊逼到啊呢架美国嘅驱逐舰咧，即时啊要高快啲咧去刹制。喂，150码，你估系几近？你睇足球啊，射12码，12码嘅成十倍咁上下，成11倍咁上下，系近得好紧要啊！而且系高速咁样样咧，系斜角咁片埋嚟，啊，几乎咧就同啊美国呢个驱逐舰咧系相撞。咁咧喺期间，美国驱逐舰上边嘅海军人员咧系不断咧系喇叭大声警告。话咧呢个中国船只咧系有可能咧系会撞击咧系我啊美国呢个战舰，但系咧中国方面咧系置诸不理，对于啊船同船、舰同舰之间嘅通讯咧系好似听唔到咁。咁于是咧，美国外交事务嘅杂志咧就系严重啊，就话中方系严重危害啊，系呢啲咧喺国际海洋法上面。呢啲航行嘅基本規矩，嗱呢個咧只不過係近年嘅兩單嘅啫。咁其實加拿大嗰方面咧，亦都係有報稱喺2022年啊，當俄羅斯咧侵略烏克蘭之後，係受到制裁，係嘛？北韓咧亦都係受到制裁嘅。咁咧嗰陣時咧，就加拿大嘅皇家空軍咧，就係派出一隻 CP 型嘅偵察機咧， 就喺北韓啊，係對開嘅國際空域嗰度咧，要偵察北韓有冇一啲咧，將啲軍火啊等等咧，一啲非法嘅制裁嘅貿易活動啊，呢個咧完全係遵照聯合國嘅制裁令，但係咧就俾金正恩嘅阿哥中國嗰方面咧，一樣係派出一啲咧誒戰鬥機咧去干擾。去幫呢個北韓咧，係嚟到攔截啦嚇加拿大嘅呢啲咧皇家啊偵察機嗱，呢個咧亦都唔係發生過只一次嘅，最少係兩三次嗱。對加拿大又係咁，對美國係咁，所以咧最近為咗懲罰啊，英國遲遲未批准中國大使館起喺泰晤士河邊呢個咧誒古老嘅皇家鑄幣廠嘅呢個誒方案咧，就係中國咧係使橫手係對。英國駐華大使館咧，嗰個供水咧係咧係予以咧係干擾嚇。而家係咪話搞到好似1963年啊殖民地時代四日供水四小時咧就唔知嚇，但係咧就搞到咧英國啊駐誒倫敦大使館裏邊啊嗰啲工作人員啊嚇，我睇咧即係要輪流沖涼啊，知唔知啊？係嘛？係咪四日供水少四小時啊？係咪完全斷曬啊？係定係啊？嗰啲水咧斷斷續續啊，好似啲老人小便咁打尿震啊？定係整啲咧杭州式嘅屎水啊，俾你嘆下嗰條喉啊，駁去杭州嗰邊啊，流出嚟嗰啲水係啡色啊？咁而家唔知係嘛？呢個咧詳細都要等咧英國駐華大使咧啊大使館咧爆料俾英國嘅每日電訊報咧係出嚟嗱，所以咧嗱呢一輪咧就係、是、你睇到中國嘅外交活動同埋佢嘅行為咧。是相当之反常的是吧嗱，虽然咧外交部长王毅咧嗰个姿态就好低，冇乜出声。你睇下过去六七年咧，王毅成日出声摆款啊，喺度闹呢个加拿大女记者嘅时候咧，反而唔会出现吓中国嘅空军即系拦截皇家加拿大嘅侦察机嘅行为。而家王毅唔出声，而且出亲嚟都睇见咧，系个表情诚惶诚恐咧，反而中国嘅军方啊。啊，嗰個咧，擴張個行動，即係英文叫 aggressive 咧，係進一步係加強。嗱，再睇翻呢個咧，日本啊，呢個鷹派嘅女首相叫高知祖苗咧，係上台。呢幾日咧，日本已經發生一啲異動啦。等一陣咧，我再向各位報告。阿鮑生，而家你整體嘅形勢啊，美國咧用到外交雜誌啊，呢個事務咧係嚟到正式係警告咯。其實係咪啊？ 嗱，呢篇文章咧，我都有睇到啦。咁啊，里边咧，呢位评论员或者研究员咧，叫做坎贝尔 （Campbell）。咁啊，佢咧就喺拜登时代咧，系主管呢啲亚太嘅呢啲咁嘅战略嘅分析嘅。咁其实我会觉得佢呢篇文章咧，系通过一个所谓民间或者非正式嘅方式咧，向中国咧去示警，或者係去釋出一個信號，就話俾佢哋知咧，叫做適可而止啦。否則嘅話咧，就可能會出現咗一啲突發嘅危機，即係可能係準戰爭嘅狀態。因為佢裏面咧一開宗明義已經舉咗頭先你所講嘅兩個例子，一個喺空中，一個喺海上邊啦，就係好容易我哋成日講嘅擦槍走火嘅情況。咁因為咧喺以往咧，其實喺冷戰時代啊。前蘇聯或者係北約嘅國家，亦都頻頻咧都會出現咗呢啲，無論喺海上邊、海底甚至空中咧，呢啲互相啊個我哋叫做追逐啊或者係監察嘅過程。咁但係咧，大家都有一個叫 protocol， 我哋叫做一個叫做工具或者規則咧，去進行呢啲咁嘅博弈嘅。但大家咧都希望盡量咧。唔會出現咗一啲叫做軍事衝突嘅情況，因為咧，如果你即係好似飛機咁，你真係撞咗人哋對方嘅飛機上面，造成人命嘅傷亡，咁其實咧喺嗰個技術上面或者喺個戰術上面咧，係輸咗噶啦，因為即係等於我哋打個譬如好容易明啫，即係話我哋平時喺馬路上面你都遇到好多咧唔守規矩嘅司機或者一啲超速嘅司機，咁雖然有啲時候你都會即係同佢咧鬥下氣啊，或者係砸下佢，但係如果真係一旦大家碰撞咗之後，大家兩架車都受到傷害嘅時候，甚至出現人命傷亡嘅時候咧，咁大家都係輸家。咁所以其實咧，而家美國咧或者通過呢個外交雜誌所表達嘅意思，即係話咧，中國係唔依國際嘅，無論係正式嘅規則或者我哋叫做咧潛規則咧，去進行緊一啲軍事嘅博弈。因為咧通常咧喺 一啲公海啊，或者國際領空上邊咧，依啲咁嘅互相監視嘅情況咧，應該係喺一個安全嘅距離，同埋咧唔會出現咗一個人命傷亡嘅情況之下咧去進行嘅。但係而家好明顯咧，中國咧係拒絕溝通，包括咧這個文章裏面講到咧，熱線溝通咧係好多時候係無人接聽嘅，而且即使去到一個實際嘅層面，即係軍艦或者軍機向對方嘅無線電去呼喚嘅時候咧，出現嘅情況一係咧就喺度謾罵，一係咧就係完全唔作回應。嗱，呢啲咧係違反咗一啲即係我哋叫國際嘅慣例，甚至咧係咁嘅態度同埋越嚟越 aggressive， 即係話一啲侵略性嘅行為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咗佢所講嘅就係、是、將會有一啲危機就會出現啦。咁呢啲咧當然咧就係即係好多學術上面咁嘅字眼啦，但我哋將佢簡而言之，即係講咧，其實係一個預先嘅警告，即係話俾中國知咧，其實如果你再咁落去咧，就大家就要可能要面對一場戰爭。 咁因為佢一定咧係交火嘅，唔使問，係而且咧係倒退嘅，係咪？喺三年前、四年前，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咧，就唔知係咪拜登啊？拜登啊，定系会见呢个习近平啊，系定系布林肯啊，系嘛？去访问中国定系咩咧？双方敲锣打鼓话啊，经过咧会谈，美中今次咧系有成果啦，就系咧两方面咧系答应咧系设立呢个咧叫紧急热线啊，沟通热线吓，两军之间你记唔记得？久唔久咧有呢啲咁嘅宣布咧，就系、是、意示啊美中之间系有共同利益，但原来唔系噶噃。以往呢啲會談啊，話設立呢啲咧叫熱線電話咧，到關鍵時候咧，中國係唔接嘅，唔係美國唔接，係中國唔接啊。同埋咧就係呢啲咁嘅飛機咧，係片埋你啊，同你隔呢個幾廿尺嘅時候咧，你同佢喺度嗌咧喊壞，叫佢行開咧，佢鬧粗口鬧翻你轉頭喎。嗱呢啲咁嘅行為咧，你要睇下，你要連結到最近澳洲雪梨啊，呢個叫楊蘭蘭嘅神秘啊，呢個女子咧係竟然夜晚黑咧係三點鐘揸住個炮彈勞斯萊斯飛車，係可以迎頭撞一個咧澳洲名嘴啊揸架黑色 Benz， 呢啲夠唔正常咧，係嘛？所以上有上唔正常咧，就下有下癲噶噃，係嘛？嗱，佢舉國咧都係咁一個磁場。一个气场咧，就形成呢啲种种反常嘅行为，系咪？系嘛？嗱，你所以睇下，喂，咁样落去咧，系必定咧系就擦枪走火，擦枪走火咧，嗰个后果就可大可小，系冇人可以预测得到。啊，跟住点样迅速升级？因为咧有种种嘅渠道咧显示，而家中国最高人物咧就觉得，而家美国系最脆弱嘅时候，因为 Donald Trump 上台。美国咧系正在形成一场嘅内战，嗰啲左交咧就发动文化大革命，再加埋自己嘅兄弟咧，普京咧喺个乌克兰战争嗰度咧帮我咧系喺度咧系威胁紧欧洲，喺呢个时候我唔喐手咧系更待何时？嗱，呢个咧博弈嘅理论咧系相当之流行，亦都有种种咧未经证实嘅消息。嗱，另一方面咧，我哋睇远东啊，前几日咧就日本一个自民党换人啦。就換咗一個咧，東方嘅戴翠爾夫人，有安倍嘅徒弟之稱嘅高市早苗。嗱，呢幾日咧係日本針對啊，呢個中國超過100萬嘅移民裏邊有好多咧，啲十年八載個投資移民啊，即係喺日本嗰度聲稱係投資幾多千萬日元，其實嗰時好平嘅咋，就開間企業啊，然後租個寫字樓啊，然後咧經營業務啊，開始對啊。是为数若干的这些中国投资移民的富豪呢是展开突击性的搜查。第一你报称你在日本开了一间什么的公司。公司的写字楼在哪里是不是在东京定是在大阪在这个涉谷定是在深斋桥。然后呢突如其来就有日本嘅紀律部隊或者有關部門咧，上去你報嘅嗰個地址嗰處咧，係敲門搜查，叫你開門睇下。哦，你報稱呢個申請居留嘅時候咧，永居嘅時候咧，就話你僱用咗10個咧係職員，裏邊包括咧係有咧7個係日本嘅公民，即刻數揸住你嗰張表。第一你報喺呢度咧，開公司有冇咁嘅地址？香港咪冇咯。嗰啲咪出口白手套啊，軍火嗰啲啊，俄羅斯啊，喺灣仔嗰啲咁嘅商業大廈，係嘛？ 你嗰个信箱咧系一沓嗰啲咧水费表啊，系嘛，系塞住喺度冇人理嘅嗰啲啊，系嘛，即刻咧上手查。第二，打开道门，你报称你雇佣咗几多日本人，逐个数，系咪？点解你报称咧系雇佣咗七个，但系里边咧其实得一个女人喺度，系来自东北，系嘛，仲咧着紧低胸装，系嘛？老细咧，哦，老细咧嗰间房咧嗰、那个真皮啊 sofa 咧就系去咗边度？系嘛，去咗落街买嘢，咁揸住呢度，你话你申请永久居留同埋呢个啲营商嘅嗰个签证咧，你话咧系雇佣七个人，系嘛？嗰七个人喺边度？呢、这个第二交出嚟。第三，你而家申请永久居留，你而家公司经营做咩生意？出入口贸易系贸易啲乜嘢？唔该，你即刻系攞过去半年嗰个盈利嗰个会计账目即刻攞出嚟查，叫查三件，OK？咁啊，当然好多中国嗰啲富豪啊，即系唔系顶级嗰啲啊，做当初嚟投资就梗即系搭鸡棚啦。佢唔系冇钱带入嚟，佢带咗好多钱入嚟，不过咧用嚟去买楼啊，或者买地啊，系嘛？即系咧变咗质啊。咁而家呢两日咧就听讲就展开一个咧系有系统嘅扫荡大行动。就系咧高市早苗啊呢位咧戴卓尔夫人上台之后就咁啦，所以唔怪得 Donald Trump 咧，大家有默契，即刻咧减免啊，唔再向呢个咧丰田等等咧，几只日本汽车零件啊等等咧进入美国嘅关税咯，系嘛？嗱呢啲埋位噶啦，嗰啲针线咧就开始咧系缝密噶啦，就咧可以讲话喺远东逐步咧系建一墙啊，筑一个叫防沙网。呢个防沙网就防止呢一只大白鲨，其实唔系白色嘅，系红色嘅。呢一条咧大赤鲨，佢一路喺度冲啊！你嗰时有冇睇嗰套大白鲨嗰套戏啊？系嘛，啱唔啱啊？你就算一个海滩度有个防沙网咧，阿史提芬史匹堡嗰时嗰只大虎鲨，嘣一声，一下下冲埋嚟嘅，嗰只大鲨鱼咧，好似有人性咁啊，系嘛？系冚埋去，我哋嗰时1975年睇，哇，睇到打冷震。其实咧，嗰套戏有啲夸张嘅，嗰啲虎鲨咧冇咁好似咧，狮子老虎咁勇猛嘅。其实喺海里边咧就系、是、都几温顺嘅。不过咧戏剧有所夸张，而家就系啦，系嘛？咩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咪就系防沙网咯。而家菲律宾嗰度咧就强硬咯。之但喺南韩李在明嗰度咧，果然我哋都讲过，一定养唔熟噶啦。咁但系民间咧有啲反中示威啦，嗱，所以咧我预测咧韩国好快啊，系就会有某啲嘅骚乱噶啦，系嘛？嗱，所以你睇成个态势加埋外交事务咁嘅警告咧，我相信踏入10月最紧要睇下乌克兰个战场，12月、1月咧将会系严冬，嗰阵时咧有积雪，嗰阵时嘅乌克兰嘅嗰个基地。好多咧系俾呢个俄罗斯嗰个导弹系再击毁嗰啲地面军队，即系陆军咧系开进咧系不容易，特别系最近呢一日啊，有波兰嘅导弹已经射咗入俄罗斯境内，系咪？嗱呢个咧都系突破嚟噶，波兰啊、北约啊，咁呢个咧就 up to 就睇下普京咧系几时拍台咧。就正式向波兰同埋支持佢嘅北约宣战，你话几牙烟系咪啊？你睇而家波兰个战局系咁，以色列嗰度就唔使惊噶啦，靠内塔尼亚胡咧就一夫当关咧，佢嘅成绩系非常之亮丽噶啦，而且咧哈马斯嗰度半跪低咧，系咪接纳咗个停火条件系嘛？一定唔可以俾哈马斯咧继续当政，一定要释放晒所有人质。咁所以咧，以色列同埋哈马斯、巴勒斯坦嗰度暂时就可以平息咧，就按下不表，暂时咋？呢个咪恐怖政权点会咁好相遇啊？跟住会唔会反口覆舌都未知。嗱，咁而家就睇下会唔会南北韩嗰度又辣着火头，然后咧南中国海同埋台湾海峡呢个外交事务咧系不约而同系讲紧空军同埋海军，美国啊都有事。咁你话而家嘅形势系点？ 系 系咪好紧？ 嗱，作者咧喺呢篇文章里边咧都标示咗三个危险嘅区域，正正系你所讲。第一个就系台湾海峡啦，咁呢个我哋一直以嚟都有讲到噶啦。第二就系南海啦，因为南海里边咧仲要牵涉埋咧菲律宾啊，同埋越南啊等等唔同咧东南亚国家嘅主权问题。 咁第三咧就係一啲叫做灰色地帶，咁包括咩咧？就舉個例子，大家容易明啦，就包括台灣嘅海底電纜啦，俾一啲中國嘅貨船勾斷啦，或者網絡攻擊啊之類。嗱，咁三個範疇咧都係容易出現咗咧呢啲高風險嘅地區。咁個原因係咩咧？就頭先我哋講到咧，即係啲戰艦或者飛機就唔作一個回應，甚至粗口相對。嗱，呢個係明顯中國咧採用一個叫戰略模糊嘅策略，因為佢哋認為戰略模糊就會令到美國咧就摸不著頭腦啊，即係話咧唔知道中國究竟係禮真啦，定係一個真係一個錯誤。嗱，因為呢個戰略模糊嘅策略咧係好容易造成咧雙方嘅衝突升級嘅。嗱，舉個例子啦，譬如話等於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咁啊，究竟日方嗰個士兵真係失蹤啊，定係日本借士兵失蹤跟住進軍中國咧？咁呢個咧當然就係亦都係一個戰略模糊啦。戰略模糊就係等你中國唔知道啊嘛，唔清楚嘅時候，咁你動員嘅時間慢咗嘅時候，咁佢咪有著先機咯。嗱，呢個情況一模一樣啊。究竟譬如話軍艦嘅相撞或者軍機嘅攔截，呢個是一个意外啊，定是真的想挑起一个冲突，跟住借机呢一举攻下台湾，或者是在南海里面击沉一隻航空母舰呢？嗱，呢啲呢全部呢喺个作者分析里面，就是因为你采取一个战略模糊嘅态度嘅时候呢，令到美国都估唔到，亦都缺乏一个信任，大家唔知道对方究竟系咪想启动战争。咁於是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呢、这個衝突的摩擦同埋爆發呢個戰爭的機會咧，係會大大增加的。所以作者當然最後就講到一定要成立翻個溝通機制啊，一定要大家軍事上邊係要有個熱線啊，依啲我哋叫做其實老生常談的嘢啦。 呢啲係放煙幕嘅，攞嚟拖嘅啫。 係啊，呢啲 傾有乜好傾啊？ 其實都是壓字數嘅啫，佢重點就是正如我節目開始講嘅時候，其實係借民間呢啲智庫嘅分析，向中國釋出一個信號，就係唔好再玩嘢啦。否則嘅話咧，大家會面臨一場戰爭。 啊！但係呢個外交事務咧已經肯定一樣，而家美中之間係冇信任嘅。 嗯， 係嘛？而家不但冇信任，而且咧對雙方嘅猜疑咧係日益增長。呢、這個包括咧 Donald Trump 嚇嘅美國政府對中國。所以即使呢个李强最近喺联合国大会之后会见美国嘅企管，话美中两国嘅关系应该好似夫妻，系时时咧虽然有啲争执，之但系咧都应该咧系以和为贵。咁咧嗱呢啲咁嘅行为同你李强所讲嘅咧系南辕北辙，系完全唔同咯，系嘛？咁但系咧呢个高市早苗咧系新上任，如果咁样咧，我相信中国正在密切观察，好快咧就会对日本啊。我唔知系海上啊，定系尖閣列島嗰頭啊，定系邊度空中咧，會有類似嘅呢啲咧挑戰，就或者滋擾噶啦。啊，咁咧就過咗中秋節咧，就慢慢咧就天氣冷噶啦，係嘛？所以咧，欲説還休，就卻道天涼好過秋，就係咁解啦。跟住咧就會係嚴冬啦喎。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加入《風雲會》，下一集再見。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嗱，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